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第804集，妖王的忌日。次日清晨，喵喵楼的房门打开。这次案件虽然复杂，但周藏海这么多年坚持记录，包大人已经弄清楚了案件的来龙去脉。接下来的事情交给了赵普，开封府尹，同时也是龙图阁大学士的包大人，则是要全力投入到春试的准备当中去了。展昭和白玉堂昨晚上一宿都没睡好，两人一闭上眼睛就是周藏海临死前哀怨的哭喊声，还有天尊和阴侯看着银妖王画像时候的神情。白玉堂躺在床上，听到展昭在那一头翻来覆去跟烙饼似的折腾。同样的，白玉堂虽然不跟展昭似的翻腾，但展昭也能感觉到白玉堂一直都没睡着。白玉堂还记得小时候，天尊总是带他回陷空岛、映雪宫和冰原岛。仔细想想，天尊虽然很喜欢把他带在身边，但却一直在避免让他太过依赖他。五爷有爹娘、外公、姑姑，四个比亲哥还亲的兄长，还有陷空岛的一大家子。现在又有展昭和开封府一众朋友。他虽然和天尊单独生活在一起的时间最久，却从来没有一种自己孤苦伶仃，只能和天尊相依为命的感觉。即便是曾经只身行走江湖的时候，他也没有一刻觉得自己孤独过，因为他知道还有很多亲人在。展昭此时则是更加感慨，他从小到大简直就是群养，魔宫300多个魔头，一天住一家，一年都不重样，所有的魔头都拿他当孙儿一样，每天都是满满的爱，相依为命，孤苦伶仃是什么，他从来不懂。等来到了开封府，虽然身在庙堂，但包大人也拿他当子侄多过下属，嘘寒问暖还怕他吃亏，因为武功好和身份特殊而被人算计利用的事情一直都没发生过，这是多么的幸运。后半夜的时候，展昭感觉白玉堂悄悄爬了起来，走了出去，一直等到鸡鸣的时候，白玉堂才回来，躺在床上睡到天亮才行。展昭起床后看到白玉堂拖在床边的靴子上沾了好多木屑，纳闷。 耗子大半夜不睡，跑出去做木匠了。 洗漱之后出门，两人走到院子里，觉得天也蓝，太阳也亮。这时对面的小屋门一开，小四子穿着一件鹅黄色的新袍子冲了出来，站在太阳底下的院子中间，伸直两只短短的胳膊，一个大大的懒腰。抬眼看见他俩，团子立马笑开了。 猫猫白白早。 展昭和白玉堂瞬间有一种被治愈了的感觉，心情舒畅。 姐儿。 院门外已经练完功的小梁子一身汗跑了进来，小四子拿着帕子给他擦擦汗。月牙和陈心儿在一旁的石桌上摆着早餐，看到小梁子跟泥里滚过一样，就过来抓住他带走洗澡换衣服了。小梁子边走边蹦跶着跟小四子说话。 姐儿，我们一会儿去庙里求签吧，包夫人说要去拜拜，过两天小馒头就要考试了。 猫猫和白白也去吗？ 展昭和白玉堂点了点头，看着精神气爽的俩小孩，莫名觉得又治愈了一层。等展昭和白玉堂到桌边坐下准备吃早餐，公孙从门外走了进来，嘴里咬着半根油条，手里捧着厚厚一叠书卷。走到桌边，公孙将书稿递给展昭和白玉堂。 要看吗？ 展昭和白玉堂看了一眼封面，认得是昨天从周藏海画院里搜出来的那些卷宗。公孙坐下，接过小四子给他盛的豆腐花。 我今早从皇宫拿来的， 皇上天不亮的时候让南宫借来拿走的，据说和庞飞一起看到天亮。周藏海里面记录了好多皇宫秘闻，这人在宫里住了好久，记录的比史官的详细多了，连当年狸猫换太子的细节他都知道。 那岂不是牵涉到很多宫廷秘闻？赵真让你拿出来了？ 他让我问问你们想看不？想看就看了，不看的话，他派人封好之后收进春堂阁里，一定要看啊！我昨晚就看完了。周藏海这个人真是叫人又恨又怜，而且他是有一些关于妖王的部分。 那案子怎么样了？ 还有些涉案人赵普去抓了，七哥也挺可怜的，皇夫子祖孙也很无辜，幸好周藏海的计划没有实现，也有妖王在天之灵保佑的成分在吧。总之这次是逃过一劫。 外公和天尊呢？ 展昭准备一会儿吃了早饭和白玉堂慢慢看书稿，但是发现几个老人都没出来吃饭，换了一身衣服清清爽爽的小梁子溜达过来了。 天尊和殷侯一早出门了，我早晨起来练功的时候看到的，吴沙大师和周月伯父还有一夜出门吃早饭去了。 少爷。 这时陈修捧着一笼屉烧麦进来。 岛主和二小姐今天一早说是回映雪宫去了。 都不说一声就走了。 白玉堂微微皱眉，月牙捧着一碗牛肉面跑进来。 岛主说让少爷你今天别去管天尊，明天他就好了。 今天？今天是妖王过世的日子。 门外赵普一身官袍走了进来，接过陈修递给他的筷子，坐到公孙身边准备消灭那一碗牛肉面。 冰雾说的三天后天下大乱就是今天吧？ 嗯，我师父今早也走了，他临走的时候说今天是妖王过世整整100年的日子，原来妖王留在天尊身上的内力只能维持100年，这100年一过，压制天尊内力的妖王内力就会消散，最糟糕的结果是今天殷侯为了阻止天尊同归于尽，不过目前来看已经变成了最好的结果。 你师父是因为知道今天日子特殊才会跑去边缘岛找来鳞片吗？ 嗯，他说现在看看也是多此一举，一切冥冥之中自有注定。 也不算多此一举呀，要不是他帮忙可能现在还是一团糟，月楼和四海殿都幸亏有娇娇在。 那倒是。 展昭点点头，回头瞧了瞧蹲在后边一座石灯上仰着脸看一只飞来飞去的蝴蝶的娇娇，还有娇娇身边打着哈欠的夭夭。展昭回过头就见白玉堂低头默默吃早饭，一声都不吭，说起天尊那会儿也没动声色。 你不担心吗？ 白玉堂端着碗看他，神情像是问担心什么。展昭微微眯起眼睛瞧着白玉堂， 这耗子好像是做了神的样子。 吃过了饭，赵普带着欧阳和邹良继续去忙案子的事儿，公孙去龙图阁给包大人帮忙。展昭和白玉堂本来准备看卷宗，不过被小四子拉走拜佛去了，说是可以路上看。开封府门口突然来了几辆大马车，南宫季亲自带着几百侍卫护送。展昭和白玉堂走到门口一看，就见包夫人走上了其中一辆马车，来迎他上马车的是柳公公。 还有别人去拜佛吗？ 嗯，太后和庞妃都在。 展昭和白玉堂了然。小四子和小梁子也被抱上了马车，展昭跟白玉堂带着无所事事来凑热闹的林业火上了后边的一辆马车，手里捧着周藏海的手稿准备路上看。车马缓缓前行，众人要去城南的南安寺祈福。展昭和白玉堂本来看到太后和庞妃也去，就想不去了，不过南宫季倒是十分欢迎他们同行，有他们在也不怕出事儿，他能轻松一些。展昭倒是也想去南安寺一趟，经历了这么多事儿，他想去看看妖王的雕像。马车一路也不算颠簸， 车子里的展昭、白玉堂还有林业火一起翻看着周藏海的手稿。手稿之中记录了很多很多。首先，从周藏海的身世来说，他原本是普通人家出身的，父亲是画师，所以他画得一手好画也是有原因的。但是他很小的时候，父母相继病死，5岁开始流浪，无家可归。幼年时候的周藏海经历了人世间所有的苦难，当时又正逢乱世，因此他见到的是这个世道最糟糕的一面。后来他被人收留开始学武，7、8岁的时候已经可以替人杀人赚钱了。他像一只小动物一样活着，颠沛流离。有天下大雨，他病得很重，趴在脏兮兮的巷子里等死。就在周藏海觉得自己马上就要死了的时候，有人路过他身边。周藏海记得，那是一个和他差不多年纪的少年，一身雪白走到他身边，面无表情地看着他。当时雨下得太大，他满脸都是头发，也看不太清楚，只记得一身纯白，有些刺眼。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